第199集，星月你。 顾元白一头雾水，皱眉。 什么？ 没什么。臣伺候着圣上起身。 朕的脚疼。你直说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 臣已经说完了。臣已替您擦过两回药了，臣再看看。田总管，你那儿可有更好用的药膏？ 上完药后，薛远抱着顾元白去用了膳，又抱着顾元白下了山去乘马车，心甘情愿地坐牛坐马弥补自己的粗鲁。侍卫长跟在他身后跑来跑去，满头大汗道： 薛大人，让我来吧。 但他一说完这句话，薛大人的步子便会迈得更快，到了最后，手中没抱人的侍卫长已经跟不上他的步子。 薛大人，慢点儿！ 顾元白抬头朝着身后看了一眼，疾步间的风都已将他的发带吹起，不由啧舌。 薛远，你还是人吗？怎么抱着我的模样这么轻松？这已经下了半个山头了吧？ 薛远面色不改，连气息都没有急过片刻，他眺望了一眼远处的路。 前方有些陡，圣上，您到臣的背上来。 他将圣上小心翼翼地先放在了一处干净的岩石上，又弯下了腰。 上来。 顾元白趴了上去，薛远反手抱住了他，一步步地往山下走去，步伐稳当，好似要背着顾元白走一辈子一般。顾元白枕在他的身后，看着周围陌生的山林，日光洒在身上，不冷不热，正是晒得人骨头都泛懒的程度。他闭上了眼，心里头也在想着薛远，这人脑子是不是坏的，天天都在想着什么旁门左道。想着想着，嘴巴竟然没有经过允许就擅自叫了出来。 薛远。 嗯？ 我叫你了吗？ 叫了。心里在想着我。 顾元白沉吟一下，点了点头，但薛远未曾见到他点头的这一下，他没有听到顾元白说话，便以为他是不想搭理自己。薛远笑了笑： 圣上比臣好多了，臣在北疆的时候，梦里念叨的都是你。 薛九瑶，丢不丢人？ 丢人？圣上不知道，将领们都在背地里笑话臣， 笑你打仗都是色心不改。 笑臣心中竟也有可想的人。 顾元白撩起眼皮瞧瞧他后脑勺，眼皮又耷拉了下去，不说话了。 也有其余的将领问臣，问我心中是不是有了人，您说臣会怎么说？ 实话实说。 臣也认为该如此。圣上，不若臣说一句，你也说一句。臣心中确实有人，您心中可有没有人？ 没有。 臣就知道。 薛远抬头挡住头顶垂下的树枝，山脚就在眼前，后方的众人声响也跟着变得近了起来，这条路快走到尽头了。 连朕心中有没有人你都知道，那你说说朕心中最烦的人是谁？ 我。 薛将军不错，人贵在有自知之明。 那臣也想让圣上猜一猜。圣上，您猜猜臣心中的人是谁？ 春风从绿叶婆娑间窜过，转转悠悠，打着圈的吹起了顾元白的衣袍，吹向了薛远。日头渐好，万里无云，今日真是一个绝佳的好天气。良久，顾元白道： 我，你的心上人是我。 你喜欢我。 不错，圣上，人贵在有自知之明。但说错了一点，臣是好喜欢你。明月昭昭，大江迢迢，那么多的心愿。 马车入京后，田福生提醒了顾元白该去和亲王府看一看，看的自然是和亲王有没有将和亲王妃照顾得好。除了少数几个人，宗亲大臣们可不知道和亲王是先帝在兄弟府中抱养的养子，顾元白乐得他们不知道。如今和亲王妃的这一胎，不管是男是女，都是下一辈的长子长女，都能安了人的心。顾元白很是欢喜，觉得和亲王应当比他还要欢喜。但进了和亲王府之后，府中却比顾元白想象之中要冷清许多。有人神情不对，想要提前进去通报主子，顾元白面无表情地扬起了手，身后的侍卫快步上前将想要去通报的人钳制住。王妃怀了孕，自然顾不上照顾府中，但也不应该是如此这般荒凉。顾元白看着路边花草中干枯的冬花，转了转玉扳指。 和亲王在何处？ 在书房之中。 顾元白每走一步，脚底都会敏感地感觉到疼痛，他压下这些疼，不急不缓地走到了书房前。看守在此处的护卫脸色骤然一变，正要进门前去通报和亲王，就已被张旭侍卫长带人将其压下，无法动弹半分。顾元白看着这书房木门，右眼皮猛地跳了一下，他揉揉眉心，推门走了进去。书房里一览无余，没有和亲王的影子。顾元白看了一圈，才看到还有一个内室，他抬步率先朝着内室走去。内室之中有床铺被褥，床铺之上果然睡着一个人。顾元白上前一看，正是面色消瘦良多，因此显得阴沉非常的和亲王。顾元白皱眉正要叫人，余光不经意往周边一瞥，却猛然顿住。只见床尾不远处的一面墙上，上头挂着一个同他身高无二的一幅长幅画卷，画卷之中的人明眸善目，淡色的唇角含着几分病气缭绕的笑意，发丝湿透，衣衫从肩膀滑落一角，露出一侧圆润白皙的肩头来，肩头半遮半掩，体面的笑也变得有了几分绮丽滋味。画中的人正是顾元白。顾元白的回忆一下子飞缩，想起了他穿越到大恒之后第一次见到和亲王的场景。盛夏，被夺了兵权的和亲王怒气冲冲地冲到宫里，冲到了正在泡水消暑的顾元白面前。顾元白听到了响动，他穿上衣衫起身，还未整理好衣物，和亲王已经到了面前，束发高扬，俊气的脸上怒火高涨。 顾莲。 那年顾元白朝他微微一笑，客客气气道了一声 兄长。 顾元白倏地握紧了手，他的呼吸越发急促，太阳穴一股一股，额上青筋起伏，正是当年和亲王的怒发冲冠之态。薛远跟在身后，他瞳孔紧缩，猛地关上了内室的门，哐当一声，众人被关在内室之外。和亲王被这声音惊醒，骤然翻坐起身，阴翳瘦削的脸上还未升起怒火，就见到了站在面前的顾元白。他陡然一惊，全身血液如被冰冻，彻底僵在了床上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